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。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，智商充满你脑袋。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穿的比赛，七不穿面容不改。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，财运亨通祝豪宅。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， 恭喜发财， 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。请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用心把爱去灌溉，明天的我们更厉害。我住在世界的舞台，跑得比那黑人更快，岁岁年年出人才。大摇大摆乐天替你消灾，恭喜发财，要喊得够豪迈， 恭喜你发财， 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 再爱 我恭喜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请好的请过来，不好的请走开，礼多人不怪。